第二十九集，霍昭林答应了霍龙亨三天之内给出交代，第二天一早就又去了公司。接下来两天都睡在公司里，没再回过家。虽然他嘴里说着没什么问题，秦城依旧担心。第二天下午再次翘了班，买了饮料和点心去给霍昭林送下午茶。霍昭林才刚开完会，两天没见，他整个人都憔悴了不少，嘴角的胡渣冒了头也没剃掉。当然，在秦城眼里，这样的霍昭林依旧帅得掉渣，还带着一点点的野性美，性感得很。看到秦城出现，霍昭林疲惫的脸上终于有了笑。 你又早退了。 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错了。下不为例，霍爸爸。 嘴里说着知错了，脸上写满的全是不以为然。对这样的秦称，霍昭林很无奈，也不想再多说他。秦称能惦记着来看他，给他送下午茶，他其实很开心。 吃点东西吧，再辛苦也得休息，你又不是铁人。 秦称买的蛋糕香甜却不腻人，口感适宜，连霍昭林这样不喜欢甜食的都觉得不错。再喝了两口热饮润了润嗓子，干涩了许久的喉咙舒服多了。秦称笑嘻嘻地抱着胳膊趴在宽大的书桌边，看着霍昭林吃东西就觉得心满意足，随口问他， 事情解决得怎么样了？ 查得差不多了，还剩一点收尾工作，明天就去报告给我爸。都被你猜中了。 真跟霍昭杰有关？ 应该是他吧。 老大呢？ 没有证据。 秦称明白霍昭林的意思，他们两个都怀疑霍昭前，但是没有任何实质证据。霍昭林这两天查到的所有证据都指向的是霍昭杰，事情十成十与他脱不开干系。但霍昭林总觉得他的查证过程未免太顺利了一些，如果不是霍昭杰为人太蠢，做事留下的漏洞太多，就是有人已经把证据都准备好了，故意引导他去查霍昭杰。 那你呢？如果是霍昭杰做的，你要被责吗？ 你觉得呢？ 必然是要的，怎么说也是他管理上的疏忽才会让人有可乘之机。而且看这两天公司各位股东和董事轮流问责的这阵势，更是摆明了只交出一个霍昭杰，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 最后会怎么样就看我爸怎么说了，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辞职，问题不大，你别担心。 秦称点了点头，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被人这么算计，怎么想都很不爽啊。吃完东西，霍昭林又要去开部门会议，他拍了拍秦称的腰，让他在自己办公室玩一会儿。 最多一个小时，一会儿回来我陪你去吃晚餐。 秦称挥挥手让他不用管自己，去忙他的。霍昭林离开后，秦称打了个电话给他的某位狐朋狗友。 帮我个忙怎么样？ 听少这话说的，有事只管吩咐。 帮我查一查霍昭前那老王吧，他在外边干了些什么勾当，养了多少小老婆，最好他每天穿什么颜色内裤都给我查出来。 秦称知道这人家里以前做的都是些见不得人的生意，最近几年才渐渐洗白了，但那条道上的人脉还在，要查一个人的老底，多的是各种不能对人言的手段。霍昭前到底做了什么他不清楚，但那家伙把柄必然不少，怎么都得好好查一查。对方笑着调侃， 陈少这么快就念了霍老三，对霍家老大起兴趣了。 秦称的白眼几乎翻到天上去， 眼睛还没瞎。 霍昭林和霍昭前虽说是一个爹生的，但不管是外貌和人品都差了十万八千里，只能怪霍龙亨基因不太好。霍昭林在开会，短时间内回不来，秦称不是坐得住的人，打算去楼下咖啡屋喝咖啡， 下楼的时候却在电梯里碰上了正准备下班回家的霍昭前。霍昭前笑着与他打招呼，问他去几楼，帮他摁下了楼层按钮。霍昭前看起来精神好得很，整个人意气风发的，公司出了事对他的心情似乎没有半分影响。秦称随意点了点头，就算打过招呼，本不欲搭理他，自顾自地对着电梯门拨弄头发，霍昭前却主动与他搭起了话。 阿成这是来找昭林吗？昭林应该还没有下班吧？ 每次这个霍昭前故作亲热叫自己的小名，秦称就忍不住鸡皮疙瘩掉一地，十分想要暴打他的狗头。但霍昭前这样没脸没皮的人是不会有感觉的，秦称心下冷笑，嘴上也不客气。 昭林这几天忙得连睡觉刮胡子的时间都没有，不像昭前哥你依旧准点可以下班，光彩照人，出门还没忘了喷香水。 就是这香水味道浓烈的叫人受不了，霍昭前的品味实在是有些堪忧。霍昭前扯开嘴角笑得不尴不尬， 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着急也没用，昭林太着急上火了。 那能不着急上火吗？被股东问责，被亲爸怀疑质问的是他，不是别人。要是都能跟昭前哥你这位副董一样高高挂起，万事不愁就好了，我还怕他累坏了身体呢。怪只怪昭林他人太实诚，不是他的错，却不得不做了这个背锅侠。 嘴皮子不如秦称利索的霍昭前讨了个没趣儿，闭嘴不再说了。电梯到了一楼开门，秦称出去之前忽然转过身盯着霍昭前的双眼。 虽然这事儿说起来是卓玲内部机密，但我跟昭玲是一家人，他也没瞒着我。他说很大可能是昭杰哥做的，是他出卖公司。我想了想觉得昭杰哥不像是这样的人呢，他不是全家最老实的吗？他会不会是被人给骗了呀？ 霍昭前意味不明地笑了笑。 谁知道老二他怎么就被猪油蒙了心，这事儿被爸知道了能把他老人家气死。 爸也不会轻易饶了他吧？会不会一气之下也跟他断绝了关系？要是有人故意引诱他做下这样的事情，昭林也因为失职在股东那儿失去信任，说不定还得引咎辞职，公司里就只剩下昭前哥你一个了，那你不是捡了个大便宜了？ 在霍昭前变脸色之前，秦称微微一笑走出电梯。霍昭前的演技并不好，随意几句话他脸上的表情就出卖了他。秦称已经很确定这事一定与他也有关，但看他这么自信的样子，霍昭林想拿到证据估计会很难。胡思乱想一阵，秦称摇了摇头，要是能找到证据最好，找不到即使霍昭林现在真的要离开公司，该是他的总有一天他们也一定会全部拿回来。在卓林大厦楼下的咖啡屋喝完一整杯咖啡，再跟朋友打了两盘游戏，秦称的肚子开始唱空城计时，霍昭林的会终于开完了。 今天不用加班了。 坐上车离开时，秦称还有些不敢相信。 不会我们饭吃到一半你又被叫回公司加班吧？ 今天不会，事情差不多都结束了。 霍昭林的精神放松了很多，嘴角挂着笑。 走吧，带你去吃好吃的。 路上秦称把之前遇到霍昭前的事情说了一遍，霍昭林并不意外。 以后别再去刺激他了，嘴上逞快没意思的。 我是为了谁啊？ 霍昭林握了握他的手。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，我也是担心你，不想你卷进不必要的麻烦里。 秦称心中甜蜜。 担心我就直说嘛，我听你的就是啦。 我是真的担心你。 霍昭林笑得很无奈，秦称永远都有办法变着法儿地调戏他。 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也是真的担心你啊。 半个小时后，他们坐在典型粤式风格的餐厅里，霍昭林拎起小巧的茶壶给秦称倒茶。 今天总算能安静的吃一顿饭了。 前两天你都在公司吃的什么呀？ 吃盒饭。 而且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，经常饭都凉了也没吃上几口。 这么可怜啊？ 不可怜，以后说不定啊，在公司吃盒饭的机会都没有了。 霍昭林自嘲道：“ 没工作了，我养你啊。” 秦琛抓住机会便讨好卖乖，真让他来养霍昭林，他是一百个一千个愿意，让他从此发愤图强，起早贪黑都行，只要有霍昭林，再加给他暖被窝。霍昭林斜了他一眼，好笑道：“ 你养我？你拿什么养我？你自己还得靠你哥养吧。 我也有给秦氏创收的好吧，我哥最近交了个大项目给我全权负责，做好能给公司赚几十上百亿不成问题。” 秦称努力为自己证明，霍昭林却很怀疑：“ 你哥把这么大的项目交给你全权负责，他不是在开玩笑吧？”“ 你这么看不起我啊？” 霍昭林想了想，秦称这么聪明，只是之前散漫惯了，真要肯认真工作未必不能做出成绩来，或许秦毅是真的觉得他有这个能力也说不定。 没有，既然你哥把这么大的担子交给你，你就认真做，我等着你来养我。 听到霍昭林语气里的笑意，秦称心里很开心，比起秦毅，他更想得到霍昭林的认可，霍昭林要他认真做，他就一定会做出成绩来给他看。 那你等着呗，我会做给你看的。